记得我年少的模样。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为我守望？

where I belong. When you think you're on your own, I'm still coming home. When you think 半球的巨大海浪，好似交响。 蚂蚁们举起石头，也成群结队飘过雨前河流，手牵着手。羚羊脚尖映入口，跳过草原黎明前，满天星斗绝不停留。猎豹在雨中行走，瞳孔里有一个世界，有一整个宇宙。你是新的树木，是现在小小山丘，是依靠清澈奇怪河流。你是不知名的花草，还是一块顽固石头？向着光亮那

道你还不回来，天已亮了，天亮了，亲爱的你去哪儿了？天亮的时候你还没回来，亲爱的，我们的孩子醒来了，

去的彩虹般的绚烂没落夜空，是谁曾凝望着远方，当阳光在穿不透乌云，这世界是一片荒凉，沉重无力的心跳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，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。